关云长知世入绝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啊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《程咬金》。 程咬金保护李世民，夜探百壁关。因为关城离得很远，此时万籁寂静，万里无云，皓月当空，大地如洗。远看关城灯光晃动，听不见什么动静。就在这阵儿，打关城对面来匹马由远而近，渐渐看清，呵，这黑大个子来谁呀、啊，可巧了，正是尉迟敬德今天晚上到介休县催粮，巧碰李世民。尉迟敬德因在太原外兵败，心中窝火，心想唐军也太欺负人了，一两个人就敢闯我的连营，凭我日抢三关夜夺八寨这么大的本事，嘿，被他们打败，这回我催来粮食，守住百壁关，对得起我那恩公刘武周。刘武周在哪儿呢？在定阳呢，没在这儿。这是元帅带兵出征，就是宋元帅领着尉迟恭抢夺关城。你说夺桥一抬头，见对面两个人，这两个人正眺望百壁关。尉迟恭这火大了，呀呵，要是人多我怕，就两个人呢、啊、看对面什么人胆大包天，竟敢窥测我百壁关，就这一嗓子嗷的一声啊，程咬金就知道是谁了。哎呀，黑小子来了，不好，千岁怎么办？俩人想跑啊，尉迟恭正忙冲过来了，双手一拧，龟背驼龙枪直奔李世民，唰就刺过来。李世民是马上皇帝呀、啊，有两下子，替他父亲执掌半壁江山是打出来的皇帝，现在是王子啊，他是接班人呢、啊。他一看，尉迟恭的枪奔自己扎来，觉得不含糊，抬腿摘下定唐刀，用外边还。去磕枪，怎奈敬德的力气比李世民大的不是点半点，没法比呀，没挂出去。不但没挂出去啊，他大枪微微动，嗨，撒手，烫日日日日，这口刀就飞出去了。李世民一看刀都没了，那怎么办？学马想跑。尉迟恭摇枪奔李世民的咽喉，唰就刺过来了。李世民吓得脊梁沟冒凉气呀、啊，当时寒毛孔都立起来了，赶紧躲过枪尖想逃，哪知道尉迟敬德的枪又到。程咬金一看不好，哎呀，大老黑，休伤我主啊！一摆手中八卦开山斧。搬斧头现斧转，冲着敬德迎面一点，大老黑看招啊！尉迟敬德气了李世民，用枪啪一颗斧子。程咬金知道这个龟背驼龙枪，这杆枪的分量比我斧子不见得小，咱俩趁早别碰，硬碰硬不好，赶紧收斧子，唰斧头劈过来。尉迟敬德一低头，耳轮中就听着扑的一声啊，斗大的轰鹰落在地上，八 尉迟敬德头上的簪缨砍掉了。敬德大吃一惊啊，他忽然想起来了，在太原城外，就是这个蓝脸红胡子人把元帅的战马脑袋给抹掉了。这蓝脸的斧子如此厉害，他把宋金刚的马抹了没什么，我这匹马来之不易呀、啊，这是刘武周送我的宝马良驹啊，我这个力气，我这杆枪，什么坐骑能驮动啊，要叫他给抹了，我骑啥呀？想到这儿，尉迟敬德没敢错蹬，飞马而去，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，跑了。李世民一看，哎，这次就一物降一物，卤水点豆腐呢。那尉迟恭见着我，舍命的追杀，怎么程咬金掷这么两招，他跑了，往哪儿去呀、啊？没有回百壁关，倒向别处跑去。他不敢让程咬金追，怕中埋伏。程将军，快回来吧，咱们也回营吧。就这一下子，把李世民没吓死啊，颜色都变了。两个人也不敢再看百壁关了，找回定唐刀，回到营盘。此时秦琼、徐茂公正在找不着李世民着急，一看李世民回来了，把他接进帐内，请他坐下。二王千岁，你上哪儿去了？李世民说，哎呀，刚才是这么回事情，遇见尉迟恭把我的刀给挂飞了，程咬金砍了敬德的盔缨，要没有程咬金我这回完了。徐茂公一听，刷把脸沉下来，用手一指程咬金，姓程的，你随二王千岁出去保驾不利，我问你，二王千岁如果出事儿，我们担待得起吗？这程咬金的意思说，那是二王叫我保他，也不是我拉他出去啊。再说了，要不是我两斧子把尉迟恭吓走，这李世民命都没了。我是有功之人，你不但不表彰，反而怎么凶我呀？哎，我说徐三啊，你这怎么说话？徐茂公说，你给我住嘴，你这神大，我这庙小，放不下你。来啊，两个军兵过来，在军师有何吩咐？把程咬金赶出大营，永不录用。是。程咬金一看就急了，哎，徐三啊，你好不是东西，你好不地道，当初你到洛阳请我，你怎么说的啊？你请我时候净说好的，现在解了太原围，你就撵我呀？你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，就你这样的，我们不保着呢。二哥走，咱们一块走。拿着秦琼往这一坐，微微一乐，四弟啊，徐茂公撵的是你呀，没撵我呀，我怎么能走呢？他叫你走啊。二哥，你也跟徐三一个鼻子孔出气呀，就看我老程没本事，你们欺负我呀。好，当初贾柳楼结拜，咱们拔枪头子了，隔袍断义，画地绝交。哼，现在啊，我走，我可告诉你们，你们再有事找我，我还不来了。他那意思呢，叫人家劝一劝，或者秦琼给求求情，哪知道秦琼一言不发，李世民也不言语。兵丁过来，走，快出去吧，人不用你还在来干嘛呢？走，连推带搡出了大营，把程咬金气的，这张蓝脸都紫了。徐茂公、秦叔宝，你们太缺德了，你们欺负老程无家可归，我怎么那么没志气呢？此处不养爷，必有养爷处，你看着我程咬金混个人样来，你们得求我。哎，算了吧，走吧。他离开大营，信马由缰， 这阵儿天已经四更。是啊，李世民偷看百壁关是二更天，这一折腾可不四更啊。上哪儿去啊？我这回成了无家可归了。哎呀，我怎么想不通呢？徐三缺德撵我，二哥怎么也向着他呢？哎，老马呀，就剩咱俩为伴了，你呀拖着我走哪儿算哪儿，咱们慢慢走吧。这匹马也不知道走出多远，前边是荒山野岭，山上树木狼林，中间一条路倒是挺平坦。猛然嗖吧嗒落下一只凋零箭。嗯，这心想，山上有劫道的也正常，现在正是战乱时期，大唐初建，缺人少将，各处的烟尘反王还没有归顺，有占山的也正常。行了，嗨，朋友，咱们是馅儿上当。他以为这一喊有人听见，就听到嘡啷啷啷锣声一响，呼啦窜出有四五十军兵，短衣襟小搭扮，每人每手中拿着双手刀，中箭一骑战马，马上一员大将，轻纱罩面，浑身穿青挂皂，手拿一杆五谷托天叉，拦住程咬金去路，开，此路是我开，此树是我栽，要打此路过，留下买路财呀，走路的拿命来。程咬金一听没气死，嘿，真是福不双至，祸不单行啊。那会儿我当皇上，除了误走扬州城差点被杨广宰了，谁不奉承我？可现在好，被徐三赶出大营，嘿，响马也来劫我呀。你欺负我，哎，小子，让你们尝尝程四爷斧子厉害。他大斧子一摆，呸，哪来的山贼野寇敢劫你程四爷？你不打听打听，你四爷当山大王的时候，你打你娘肚子里还没出来呢。告诉你，当初劫杀杨广那是你四爷领的头，你知道四爷是谁吗？当响马你得排孙子辈儿，你四爷不是别人，就是瓦岗山大魔国卸了任的皇上程咬金，你程老祖。你这山贼草寇还想劫我，小子，你赶紧跪倒磕头。他以为一报名啊，这些街道就不劫他了，我呢也就被他们请到山上好吃好喝一招待，我有个安身之处，等多咱过三过五我再找徐三儿去。哪知道这波人不听邪，只见那个人哗啷啷一抖钢叉就过来了。呀呵，飞鹤老子打两下，好了，小子，我点你。说个点，斧转就到了。那个响马不慌不忙，用插杆一扇他的斧转，程咬金撤回斧子，大斧子唰又劈下来了。响马一哼钢叉又架出去了，紧跟着左削右削。只见那个响马，这个山大王啊，都懂得招数，抬左手，抬右手。老程平抡斧子奔那响马耳根子砍下来，响马大低头，斧子砍空了。这时候两马冲锋过凳，老程斧子来个海底捞月，抹响马把插杆立在马脖底下，汤的一声，斧头砍在了插杆上。紧跟着他来个杵，那个响马更能的，一掰凳躲过去了。程咬金的汗可就下了，心今天可要麻烦呢，我这斧子从来不打空，今儿怎么失灵了呢？哎呦，今天可够我活的，要不说人要倒霉喝凉水都塞牙缝了，不行，我得跑。他催马就跑，哪知跑着跑着觉得很远了，那响马也不知道从哪块刷堵住了去路，没办法，程咬金抡斧子再战， 又被人家把招数给破了。可那响马始终不还手，俩就让打打停停，停停打打，把程咬金折腾得汗水淋漓，肚子饿得咕咕直叫啊！眼看天光都亮了，程咬金说完了，这回我要玩完呢。就在这么功夫，那个响马带住丝缰，吁，程咬金怎么样，你那两下子不怎么样，你老说你斧招惊奇，大斧子招数有360，小招像牛毛一样，你怎么打了这么半天就会那两下子啊？你可把我唬坏了，你看我是谁。说着把蒙面纱刷接下来，程咬金定睛一看，这个气呀，这个响马不是别人，正是结拜兄弟，原来在大魔国五虎上将第五名铁面判官尤俊达尤通。老程把斧子挂在德胜钩上擦擦汗水，我说小尤喂，好小子啊，是你，你把我魂儿都吓飞了，你给我叫魂儿。尤俊达说，四哥，这回你可着了急了吧。嗨，没法不着急，这斧子在你们家练的，你能不知道底细吗？小 Z， 我饿了，快上山给我弄吃的。好了，哥哥请吧。说着俩并马而行，来到了聚义厅外，下了坐骑，有人把马牵到后边，程咬金来到大厅内，请程咬金上座，尤俊达一旁相陪，有人打过镜面水，沏过茶，茶罢歌盏，喽啰兵摆上酒席，俩人边吃边聊。程咬金说，哎兄弟啊，你怎么到这儿了啊？怎么这么巧啊就接我呢？四哥，自从瓦岗散将，一部人投了大唐，有的投了其他反王，我没地方去，就来到鸡冠山。原来的山大王叫张清，他见我武艺高强，让我当了大王，他当了二王。唐军围困百壁关，我早听说了，准知道秦二哥、徐三哥和您也来了。我原本想到大营找你们，可是又舍不了这帮弟兄，更主要的寸功为力，进去也不好看。这座鸡冠子山在百壁关和介休县的中间，那关内被你们困的时间长了，得派人去介休县运粮，我在这山上半道截他，百壁关没有粮食吃，破的也就快了，我截到粮食也算立了功，有功再进营，脸上也好看。为此我天天派人下山打探有没有从介休过来的粮车，昨天夜里有楼兵来报，说是有一个人骑着马慢慢腾腾的奔我们这个山走来，说挂着斧子，我猜想是您，我就用黑纱蒙面下山接您，跟您开个玩笑，让你也着点急。四哥，唐营既不缺粮，派你一个人出来干嘛呀？你就不怕碰见定阳军吗？程咬金见问火又上来了，哎，兄弟啊，说起来小鸡儿没娘，话长了，都是徐三这个牛鼻子不地道。哟，我三哥怎么得罪你了？哼，想当初我们在洛阳有单雄信和王世充这孙子伺候着，吃好的喝好的挺好，都是徐三非要把我和秦二哥接走不可，说到太原解围，我们把围也给解了，他们不用我了，就因为我陪秦王去偷看百壁关，被老黑撞上，用枪挂飞了秦王的定唐刀，幸亏我上前俯砍大老黑的盔缨，吓跑了他，可是徐三说我护驾不力，把我轰出大营，我没出去，心想这马呀走到哪儿就算哪儿了，没想到碰上兄弟你了。兄弟啊，谁好 咱俩好，咱俩有缘。当初咱们在那斑鸠镇，就是你成全的我，这回我无家可归，嘿嘿，又到你这儿来了。既然来了，没别的，你这山大王就别当了，归你四哥我了，你来个老二，张青兄弟来个三王，俊达你看怎么样？尤俊达乐了，四哥别说叫我当二寨主，当初在瓦岗山你当皇上我当将军不也一样吗？咱们就这么着了。哥俩正在说笑，外边进来个人，有20多岁，个子不高，体格特别健壮，粗胳膊粗腿，抱头还眼。哥哥这谁呀？兄弟啊，这是我四哥，就是我常说瓦岗寨大魔国的皇上，叫程咬金。四哥，这就是我张青兄弟，人称豹子头。 哦， 张青闻听急忙跪倒，哎呀，您可是著了名的英雄，我给您磕头了，今天当着尤大哥我托个大，管您叫四哥吧。程咬金赶紧站起来扶起张青，兄弟啊，不用磕头了，来来，坐一块喝酒。这哥仨有说有笑，又吃又喝呀。一会儿老程就吃个肚子溜溜圆，吃饱了喝足了。张青叫来山上的大小头目参见新大王程咬金。从此程咬金在机关的山上当了山大王，每天仍然派人下山打探是否有粮车到来。回头咱们再说尉迟恭。尉迟敬德挂飞了李世民的定唐刀，又让程咬金砍飞了盔缨，吓了一跳啊！他没有回白璧关，因为他的任务是到介休县弄粮。就这样一路奔介休，进了城直奔县衙找知县要粮。知县姓张名环，字表世贵，张世贵听说敬德来要粮，忙到衙门迎接。敬德说， 张知县，我们大军被困百壁关，粮缺草少，宋金刚之命叫我到这儿运粮，要5000担粮食，草料2000车，限你明天装好，我好运往百壁关。 张世贵听了不敢怠慢，赶紧叫县衙所有人备粮车草车。介休县随归啊定阳关有存粮，毕竟地方小，哪凑这么多粮食啊？好不容易凑了3000担粮食，1000车草料给他装好了，准备明天起运。第二天早晨，尉迟敬德洗漱已毕，知县张世贵给他准备好了饭菜，他吃饱了喝足了，压着粮车出了介休，直奔百壁关。很快来到机关山下，就听着嘡啷啷一棒锣响，为首有100多名喽啰兵横住去路，一骑战马冲到队前，有人大喊一声，呔，老黑爷，你送粮食了，老程在这等着您呢。 听众朋友，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《程咬金》就为您播送到这儿，接下来请您继续